远那么深，每一条路的尽头是一个人，看不透世上的真。在世事在世事生活中，是收拾八藏成熟，但是说不为动，说相互的真一手，随心心动，心里我是这样的人。在世事在世事现实中，爱与不爱都很难，善与恶那么深，每一条路的尽头是一个人，看不透世上的真，你还是这样天真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放 肆 扩 听。 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。这个时间可以在微博上搜索经典969龙叶，龙马精神龙眼的叶，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，我在微博上等你。 努力，偶尔也会想想你。 我发现呢，任何人群呢都有可能取得事业的成功，不管是穷的、弱小的、笨的、偏激的、刻薄的、矫情的、做作的，成功学的鸡汤永远都不会错，因为确实各式各样的人呢都取得过事业的成功。但是感情就是另外一回事儿，对不对？能够把感情处得幸福美满的人，我觉得都是聪明、善良、成熟的人，或者说可以成功运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法则的人。你是这样的人吗？ 我想几本卷棒的白鸽，甜蜜散落了，情绪莫名的拉扯，我还爱你呢，而你断断续续唱着歌，假装没事了。时间过了走了，爱情面临选择，你冷了倦了，我哭了，你开始得不快乐，你用卡片手写着，有些爱自己打着真的懂了。怎么了，你累了，说好的幸福呢，我懂了不说了，爱淡了梦远了，开心你不开心，一一细数着你在不舍，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，我都还记得。你不等了，说好的幸福呢，我错了，泪干了，放手了，后悔了，只是回忆的音乐和凯旋转折要怎么停呢？像几本卷棒的白鸽，甜蜜散落了，情绪莫名的拉扯，我还爱你呢，和你断断续续唱着歌，假装没事了。时间过了走了，爱情面临选择，得不快乐，你用卡片手写着，有些爱只给到这，真的懂了。怎么了，你累了，说好的幸福呢，我懂了不说了，爱淡了梦远了，开心你不开心，你一心数着你在不舍，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，我都还记得。你不等了，说好的幸福，我错了，泪干了，放手了，后悔了，只是为你的音乐和爱旋转着，要怎么停呢？怎么了，你累了，说好的幸福呢，我懂了不说了，爱淡了梦远了，我都还记得。说好的幸福呢，我错了，泪干了，放手了，后悔了，只是唯一的音乐和爱旋转着，要怎么停呢？ 我跟我朋友说，你痛苦的根源之一就是太容易相信别人了。他说对啊，因为我相信我爸会让我当一个富二代，没有想到他太让我失望了。没毛病。 幻想这城市喧哗的街边上，无人美丽的海岸， 别多话，怀着想象要跟你尽兴徜徉， 幻想眼花缭乱的霓虹变成感情无瑕的星光， 闭上眼

那么冲动，最后还有一盏烛火燃尽我，曲终人散，谁无过错，我看破。 你有没有发现，好像很久以前呢，微博上的小猫小狗算是势均力敌吧，很多人都喜欢，经常会发小猫小狗的照片之类的。结果一眨眼呢，这个天下已经姓猫了，每个人都喜欢猫，现在喜欢云支付，对不对？大家都云养猫，我们都喜欢喵星人去了。 天上的云是我的心，风吹过漂流不定，谁能有真情，谁能用真心让我的心不再像浮萍。清晨露珠是我的心，转眼消失无踪影，谁能用真情，谁能用真心留住我的心，望住我的真情。我要告诉天上的风，轻轻吹散我幸福的云，我要抓住露珠的心，陪我从黑夜到天明。一片云代表着一片情，一颗露珠代表一颗心，风吹云散你我俩分明，露珠化成我的心。 人用真心，让我的心不再像浮萍。清晨露珠是我的心，转眼消失无踪影。谁能用真情，谁能用真心，留住我的心，望住我的真情。我要告诉天上的风，轻轻吹散我心头的雨。我要抓住露珠的幸运，陪我从黑夜到天明。一片云代表着一片情，一颗露珠代表一颗心。风吹雨散，你我两分化成我的心情。一片云代表着一片情，一颗露珠代表一颗心。风吹雨散，你我两分明，露珠化成我的心情。 我发现我老妈呢是中国 number one 的好姐妹，就是她微信当中的所有女性朋友头像呢是那种自拍的，没有美颜过的话呢，她都会把人家的头像保存起来，然后一键美颜加滤镜给人家 P 一下，然后发过去，说这样显年轻，真的很想跟她做姐妹，有没有？一生姐妹大过天。 受过的教训，愿意再爱等。

几分。

的小船悠悠，是那童年的阿娇。 回顾着，在眼前一探 灿烂的梦想归于平淡，下一站北极星闪啊闪，没有岔路好转，我微笑的陪自己走完。 消息， 玉山白雪飘零，燃烧少年的心， 是真情融化成音符，倾诉遥远的祝福， 唱出你的热情，伸出你双手，让我拥抱着你的梦，让我拥 充满着青春的骄傲，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。 谁能不顾自己的家园，抛开记忆中的童年？ 谁能忍